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110集毕业典礼。一周后，苏柏聪从美国回来，下了飞机就给杨兴打电话。 我在警局门口。 杨兴兴冲冲地跑出来，他刚起床脑子还有些懵呢，眼珠子来回转，上上下下地把人打量了一圈。 你 那天是晴天，苏柏聪背后的阳光特别亮，男人修长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地面上，他仍旧是一身西装笔挺，外面套着一件黑色马甲，黑色西裤刚熨过，挺阔地垂着，他的脚上一双尖头皮鞋精致锃亮。苏柏聪此刻很随和，背后金灿灿的阳光扫在他身上，油背头微微发亮，金丝边眼镜闪着金光，表情呢从容不迫，嘴角微微扬起一个弧度，特别随意。他坚持健身，身材很好，五官立体，还是年轻的商界精英模样。杨兴看着他有点愣，然后就见他丢下原本提着的黑色公文包，那精致的鳄鱼皮包被摔在地上铺满了灰，就那么安静地躺着。苏柏聪缓缓解开两边的袖扣，然后翻好一圈，轻轻地握在臂间，又慢条斯理地解下腕间的银色手表塞进裤袋里。做完这一切，他表情轻松如常，冲着台阶上的杨兴双手握拳并拢，翻转向上递给他。警局旁边就是小区和热闹的小吃街，隔壁巷子里的包子香味浓郁，行人匆匆，嘈杂繁荣。就在这一片混乱中，杨兴眯着眼看他，缓缓地去摸腰间的手铐。苏柏聪自首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科技圈，杨兴给周思月比了个手势，至少五年，比完还摇摇头哼笑了一声。周思月回家把一周前的那封邮件打开， 现在说这些似乎太迟了，但人生本来就不应该计较得失。你父亲的事我很抱歉，没能让你见上最后一面，我似乎想不出除了钱之外的弥补方法，但我想你现在应该也不缺钱了，所以你要捐便捐了吧。其他的事我想我无需道歉，你没错过，我也没真的打算把你拖下水，甚至有那么一刻我希望咱们还能合作，因为我爱财爱钱大过爱女人，自知配不上，我也没妄想过，我看过太多脏东西，心早就被这大染缸抹得乌漆抹黑，如果有机会希望不再是以这种方式相遇，如果有机会就合作一把。令祝你前程似锦，冬去春来，前无尽忧后无远虑，苏柏聪。 丁宪毕业那天，周思月在公司开会，刘晓峰看他心不在焉的表情知道他着急，脱口而出， 今天女神。 周思月眼风扫过去，刘晓峰顿了下改口， 丁宪今天毕业典礼啊。 嗯， 老刘汇报得特别慢，一字一句听得周思月直蹙眉。刘晓峰立马开口， 那个老刘，咱今天先到这儿吧，老大还有事儿。 可我这…… 老刘一脸老实相。周思月靠在老板椅上压着嗓子， 没事，你继续念。 刘晓峰一听这调就不太对， 还是别念了吧。 老刘见刘晓峰使眼色，这才作罢， 那下次再说， 散会。 老刘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周思月发出命令，然后腾地站起来，双手抄进兜里，长腿一迈，人就不见了。刘晓峰收好本子，长舒一口气，他 在心里给他的小女神加油打气。 丁仙，加油啊，祝你一切顺利。 毕业典礼，叶教授让丁宪作为创业毕业生代表上台发言。周思月开车赶到礼堂，他在后排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，长舒一口气，好歹没错过他家小姑娘的演讲。他的身体习惯性的往后靠，双手交叠在胸前，深黑的目光轻抬，挑眉去看讲台上那抹瘦小的人影。小姑娘穿着一身学士服，戴着学士帽，站在讲台上。她今天化了妆，见多了她平日里素面朝天的模样，乍一看还挺惊艳。她靠在椅子上，暗自丈量丁宪的身高，脚上穿了几厘米的高跟鞋，怎么还把话筒往下拉呀？她记得去年自己弯腰双手撑在讲台上，还碰不上话筒呢。小姑娘是有多矮？ 大家好，我是丁宪。 丁宪说话的声音软软糯糯，透过两旁的劣质音响缓缓流出，倒也还算动听。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在闪，那眼睛让周思月想起一种动物，猫。前方有男生骚动， 哎，这女的真漂亮啊，不知道有没有男朋友啊。 椅背忽然被人踹了脚，男生莫名回头望了眼，只见周思月正望着他。那男生先是愤怒，然后又觉得这人眼熟，他死活也想不起来这人的名字。 他干嘛踹我呀？算了算了，可能这人也不是故意的。 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前程似锦。 台上的姑娘已经说完了，她往后退了一步，深深一鞠躬就下台了。周思月拿手机拍了张照片，起身离去。前方那男生终于想起来这人是谁了，他不就是那位一毕业就给人去当技术总监，被叶教授天天挂在嘴边夸的周思月吗？之前还拿过什么奖，学校贴吧上都是他的照片。他觉得自己肯定没认错，于是想跟人套套近乎，讨点创业经，结果一回头人不见了。做完演讲，丁宪去找周思月，绕了一圈也没见到人。他回到大礼堂正门口，低头给周思月发消息， 你在 手机被人抽过，男人一只手抄在兜里，一只手拎着他的手机，低沉的声音响在他耳边， 找我？ 手心一空，丁宪下意识抬头。温暖午后，男人眉眼间的温柔岁月并不曾带走几分，他的身形依旧英挺，正低头看着自己笑。丁宪高兴的腰赏， 我演讲完了。 昨晚酣畅淋漓之后，周思月反趴在床上休息，小姑娘缠着她说明天要演讲，让她半夜起来帮着改演讲稿。周思月耐着性子改到两点钟，改完把丁宪拎到床上又来了一次。丁宪累得不行，在他浑浑噩噩快要昏睡过去之时，这人趴在他耳边， 明天有赏。 周思月还以为丁宪根本没听见， 合着听见了呀，那昨天还跟我装睡。 周思月双手插在兜里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吊儿郎当地挑眉道。丁宪红着脸， 你能不在这种地方说这种话吗？ 我说什么了？ 这男人的脸皮这是一天比一天厚。 或许在其他人的记忆里，那真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，丁宪却能记一辈子。他记得身后的青草香，记得旁边那棵桂花树，记得太阳毒辣地挂在空中，也记得那天的空气里似乎都是周思月身上淡淡的沐浴露的味道，记得他把戒指套在自己手上，那冰凉的触感划过指尖。他下意识低头一看，银亮的戒指在太阳底下闪着熠熠的光辉，一如那颗他脸上的笑。 以后 你就是我的人了。 下一秒，周思月把丁宪搂进怀里。 早说了，跟着我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嫁给我，好吗？ 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越过了这片荆棘林，我看到了盛放在悬崖边的彼岸花，未来也好，当下也好，路的两旁是茂密丛林，鲜花怒放，我仿佛看到了那些逝去的年岁，花谢花开，我又回来了。 本书已播讲完毕，感谢一直以来的收听和支持，还有高糖番外等你打卡哦！嘉鱼声社更多精彩内容，期待你的收听。